月的新疆是中国的普罗旺斯，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，漫步薰衣草花海，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，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群岛春烟柳如烟，不听你唱惊喜，就能一下出仙片。红杏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湾古道边，芳草碧云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一光过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桐林传》。 桃园桃子侠强步起身，来到英王近前，撩衣服叫磕头。王家千岁一向可好，小臣桃园给王爷磕头了。英王赶紧站起来，用双手相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老侠客，这两天我正想你呢，没想到您来了，本王非常高兴。来来，请坐请坐请坐。桃子侠坐下。桃园的徒弟赛石猴的凌渊儿子陶秀赶紧过来拜见英王。英王拍拍两个小伙子的肩头，罢了，越长越漂亮了，尤其是他拉着陶秀的手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，是越看越爱看。我说这孩子长得越来越俊俏了，越来越潇洒了啊，怎么将来给我做个姑爷，愿意不愿意？陶秀脸一红，这笑着躲到父亲身后去了。说英王是开玩笑吗？啊，不是，这话呀半真半假。英王富昌三个姑娘。现在大公主有主了，二公主、三公主尚没有许配人家。什么原因呢？富昌得挑啊，挑花了眼了。有的富昌愿意，女儿不愿意；有的富昌愿意，女儿也点了头了，王妃不愿意。就这个事儿啊，总是合不到一块儿。他见过陶秀几次面， 这小伙是越长越水灵，又是陶德霞的儿子，所以英王就想，如果我们两家真正结上情尽之好，我把女儿给了他，这就牢牢地抓住天险庄，牢牢地抓住谭笑龙君桃园，不怕他跟我分金。那么将来就拧成了一股绳，我的剑山就有了靠山。所以他这个话是半真半假，因为这个事儿呢没跟老伴商量，也没跟姑娘打招呼，究竟是把二女儿给他呀，还是把三女儿给他，现在还没决定下来，所以呢才说出模棱两可这么一句话，听上去好像开玩笑，实质这是真的。这时大帅谭天一抱拳，王爷，陶德霞此番进山还给您送来两船礼品，十分丰盛，是吗？老侠客总是叫您破费，叫小王何安，好了，厚着脸皮收下吧。把东西收下了，英王一高兴，大帅啊，传我的口旨，盛排宴宴，给大侠客接风，顺便传我的话，到招贤馆招贤楼把各位英雄全给我请来，跟陶德霞见上一面。是，好，这招贤馆招贤楼都上千人嘛，都来没那么大地方，挑挑拣拣都是有头有脸的，就来了300多号，分三队走进天王殿。陶德霞往下一看，和尚、老道、尼姑、道姑、俗家，黑白丑俊，高乃胖瘦，各有不同，那真是瘦小的精神，胖大的威风啊。就来的这些人，往小说不够个侠客也差不多少，前边走的都是成名的剑客，大家来到上边拜见英王，英王站起身来，把袍子一甩，免。各位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按着身份的高低尊卑，大家全坐下了。英王对大伙说：“各位啊，今天把众位请来，非为别事。”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好朋友，就是这位老人家。说着他用手一指桃园，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谭笑龙君桃园陶洞天。陶德霞，来来来，我给介绍介绍。英王亲自给指引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给介绍完了。桃园呢，对几个人牢记在心。当然了，剑山的人他都熟悉，云台剑客燕普，云霞道士杜清风，张明志、赵明真、石头僧、鱼骨僧、龙骨僧、三绝僧，这头都认得。24名战殿将军他也熟悉，但是对外来的人他很多不认识的。他发现外来的最厉害的有西川派的派主 人送绰号金鸡独立，盖世无双，绝命书生张文礼。你听这绰号，绝命书生张文礼呀、啊，这人年岁不大，也就在30岁挂零，腰中挎着一口大宝剑，白脸膛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剑眉，大豹子眼儿，通关鼻梁，方海口，留着燕尾胡，二目如电，是傲气十足啊。这300来人当中，就属他那派头是最大不过，撇着辣嘴，摇头晃脑。当英王给他们彼此介绍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位从鼻子眼里哼哼，120个瞧不起陶渊、陶洞天。陶大家耐于情面，当然不能这么做了，但是从心里头烦这个小子，所以在这个心里啊，打下深刻的烙印。介绍完了，大家归座。英王今儿特殊的高兴，看得出眼睫毛都乐开花了，吩咐下面传话排摆御宴。今天英王请客十分隆重，山珍海味，美酒佳肴，所有的好吃的全都摆上来了。身份高的一个人独桌，身份再差点的俩人一张桌，再次点的4个人一张桌，8个人一张桌。因此这天王殿里边摆了个满满当当。英王手端玉盏站起身来，对大伙说，今天可谓三教英雄盛会，本王十分高兴，为了迎接陶大侠，为了给各位英雄助兴，来先干了这一杯，谢王爷，谢王爷。大家是一言而尽，紧跟着谈天敬酒，军师宴谱敬酒，这些咱自不必细说。单说陶大侠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心中暗想，哎呀，这次我进剑山不是为喝酒啊，我是为打听佟林的消息。这怎么张嘴呢？这玩意儿贸然就问起佟林，势必引起他们的怀疑。你说我要不张嘴，还没人提这茬，这怎么办？老侠可真着急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绝命书生张文礼，就是最狂的这位，说话了。王家千岁，各位英雄好汉，陶大侠，我先说几句。首先感谢英王千岁对我等如此器重，自从我来到剑山之后，受到英王和军师大帅相当的礼遇，一日三餐吃尽穿绝，把我捧为上上宾，真叫我于心不忍呐。原来呢，我来到剑山，一是保英王，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，我要会一会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。 可惜时的现在，我跟姓佟的这小子也没见着面。这么办吧，为了报答英王千岁知遇之恩，我先许诺一下，佟林的脑袋我包下了，迟早有一天我把他的人头砍下，双手奉献给英王千岁，不知王家意为如何。英王笑着点了点头，多谢多谢。哎，他先提了佟林。陶德家在这一听，听他这意思，佟林没来呀。如果佟林要来了，或者落到他们手里头，他也不能说这种话呀。他跟佟林没见着，那么说肯定佟林没被他们抓俘虏。那没抓俘虏，佟林哪儿去了？据三位大侠王凤等证实，佟林只身进了剑山，到现在好几天没回去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这怎么查啊？又一想，不，我呀得套他们的话，非把这个事情查清楚不可。陶元也乐了，各位，我接着这位说几句。方才张文礼张总门长说的一点不假，当今武林之中冒出了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，真是叫人可笑啊！听说他是个庄稼汉，种地的出身，也不怎么拜了两位高人为师，学了那么几年拳脚，就大言不惭说什么别开天地要另创一家把式啊，也不知道此人究竟有多高的本领。据我所知，什么他一出世来风镇掌打铁背龟雷春，什么雪地玉印针地坛会二侠，大闹山东曹府林威震杭州泪，掌打铁背罗汉法禅，什么双月分双剑，灵隐寺贺号带花，人送绰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大闹太湖中山狮子寨，大闹清水滩烈焰寨，横扫达摩堂，九月九重阳会上会斗过纪元纪慈，八卦山献五绝，大闹玲珑岛一服司徒朗，三月三亮标会上献三绝威震天下。哎呀，当然这都是传言，都够一部小说了。老朽听着既赞成他又有点不服气，可惜呀，我身在川西，整天忙于庄子里的事情，如能抽出身子倒想会一会这个佟林。听说他跟随年羹尧什么要查办四川又查办剑山的，王爷您可要多留神多加谨慎，一旦您要遇上这个佟林，急忙及早通知我，我别看老了，要会一会这个狂妄的小辈。您听这老头多会说话，弯转周折，既不伤佟林，哎，又用话引到他们的话。英王听完了微微一笑，老侠客您放心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 我一定请您了给我拔刀相助。陶德霞一听这话就更证实了佟林不在建山。你听那话呀，有那么一天我请你拔刀相助，证明现在还没到那天。这怎么回事？老侠个心里更是狐疑上的。可就在这么个时候，下边有一人说话了：王爷，各位，我说几句。在第九张桌子后面站起一个人来，英王富昌一看，谁呀？正是建山新聘请的副军师绝命嫂上官风。这个老家伙站起来嗷嗷一嗓子，震得天王殿都带灰音儿的。大殿里几百人这目光唰都集中到他身上了，特别是谭笑龙君桃园陶老剑客也把眼光盯住他的。因为什么？他说佟林来了，老头就为这事来的。抻脖子注意听着，就见上官风接茬说：各位，由于时间紧迫，大家都在忙，我还来不及向各位通报此事，今天正好大家都在，我就把佟林的情况向众位讲述一遍。三天前小辈佟林夜探咱们剑山，哗，一句话引起骚动。是吗？佟林来了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就是说，佟林到了哪了？谁知道？听着，人们窃窃私议。这上官风接茬往下说：这个家伙果然厉害，他是从后山进了咱们剑山的，闯过黑风口，爬上百丈崖，一直来到咱们新福地带。可惜他道路不熟，误入咱们摆下的八卦阵。他一直摸到一所宅院，老朽在那宅院房中准备了个假人。哎，他这套装束酷似军师宴谱，尤其是黑天活灵活现，就是个真人。可能佟林这小子发现了，故此进到房中行刺这个假人。结果怎么样？他上了当了，他一宝剑把假人给捅了俩窟窿，结果从里面冒出五毒温黄烟。这种药也是我配制的，当场把佟林熏倒。陶德霞一听到这，坏了，看来佟林九死一生啊。注意往下听着，佟林倒地之后，自鸣钟连响了九下，我马上带着巡捕寨全体弟兄赶到出事地点。我以为把佟林这小子生擒活拿，推到天王殿献给英王切罪。可出人意料的是，我刚一进屋，